之風。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楊岳橋。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哇！啱啱唱歌收线，边个打俾你啊？ 欧罗轩， 即系咩意思啊？放咩？ 八点半。 八点半？ 系啊。 八点半？哦，即系第二节佢都冇瞓啦。啊屌啦星啊！就系、是、因为就咧，即系要就呢个人咧，于是咧今日就翻翻嚟大角咀录啦。第二就系点解呢个时段开始啦？因为其实不嬲褪早咗嘛，系嘛？即系只有啲退休人士可以喺屋企咁幸运咁睇直播啫。如果唔系咧，都基本上系要睇重播噶啦，即系咁样样。 系啦，咁所以就 阿昌哥你 其实嘅 诗吓，阿昌哥你热唔热今日？ 今日都几热嘅， 今日系外出咧都系有酷热天气警告嘅，就系36-7度到啦，都系着住件长袖衫嗰度好嘢。 咪依度冷气冻啊嘛，整翻冷气啊嘛， 咁嘅样。 系哦，咁就讲翻啦，思源环节，咁又要褪到去第三节啦， 系。系啊， 因为即系见到，尤其是欧乐轩自己又喺花生 group 嗰度， 有虾嘢， 佢又 唔系使唔使 主动出击， 使唔使缺席公审佢一次先啊？ 咁啊，唔系，咁我觉得就我哋就唔会公审人嘅，咁我哋坐低喺度咪监察佢咯，系咪先？呢啲事情喺呢度都发生过无数次噶啦，有乜问题啫？喺发生喺我身上嘅事过，发生喺佢身上嘅事过，系咪？ 系吓，即系呢个台都比较旺场啊！呢啲嘢系咪啊？ 公审都系我推咪 嘅，咁啊个关系喺你啦，水哥。 你先有公审翻 我，你旺丁旺财， 你旺丁旺财啦。 系啊，水哥系咪先？最公审你都好，我惊我惊曹总公审你身边嘅人啫。 系啊，你啱啱结婚。你又想唔想查人哋有冇上大陆啊？ 应该佢会有上， 又系屌你你又讲得啱。 佢唔想先大陆啊，系佢家事啊。 咁啊系，屌你你又讲得啱。 OK， 咁啊欧轩嘅嘢留翻第三次先讲啦。咁啊嗱，今日咧其实第一样嘢咧系，我唔知道今日有冇人住新界西翻工而迟到。即系我觉得真系好捻大件事。 其实我真系因为我唔系即系揸车嘅人啦，我又系比较。铁路依赖比较多啲啦，唔系坐巴士翻工啦。其实我唔知道，所谓嘅即系青屿干线嘅收费，点解无端端点解会改捻咗嘅咧？系同埋点会引发所谓嘅大挤塞咧？ 嗱，一路咧就系、是、青屿干线咧，就基本上你要行一条青马大桥啦。咁但系嗰条青马大桥基本上咧就唔系好似海底隧道咁，你落去又要收钱，你出翻嚟又收钱。其实系行两转先俾一次钱嘅，因为基本上大屿山系一个岛。你而出进入大屿山或者离开大屿山都系经唯一一条桥咧，咁所以为咗简化收费程序，就系只系喺你走嘅时候咧，先一次过收晒两程隧道费就30蚊。 有印象啊，系啊， 系啦，咁咧，但系就为咗咧配合咧，港珠澳大桥嘅通车咧，即系迟啲咧就有另外一条大桥由赤角嗰度扮过屯门咧，咁。然之後，青馬大橋就唔係唯一進出大嶼山嘅陸路方法啦。咁於是你就可以由一條橋嚟，由另外一條橋走。咁於是呢，你收費呢就需要喺兩條橋嗰度進行，即入同出你都同時間入表錢。咁問題就係話年底嚟講呢，嗰、那個港珠澳大橋嘅基建呢就已經可以通車，未係正式通車啊，只不過基建準備好啫。咁問題就係話要俾啲駕駛人士熟習呢，所以運輸處就決定呢，由8月20號開始，即係琴日禮拜日呢就開始實施呢個去程回程咧，你都要喺青屿干线嘅即系个青马大桥完咗之后咧，要喺收费广场收费。咁一直以嚟咧，个收费广场嘅基建喺度嘅，即系可能佢冇收费亭，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当你入去大屿山嗰程，你唔使停低收费嘅时候啦，咁佢就冇收费亭嘅。咁而家佢要为咗准备，就系呢一程都开始要收钱咧，佢就要喺中间安装翻收费亭，咁所以就开始住咧，就第一。要實施個收費啦，二來就要加翻啲收費亭啊，拉翻電啊。你見到頭先嗰個咩嗰女人叫咩名啊？依家啊，屌呢間講翻先，嗰個女人就喺度講就係話要 睇下先，嗰、那个叫做陈凡，头先喺度啦，头先开记者招待会嗰个叫做咩真话？ 运房局啦， 运房局处长阿陈凡啦。咁但系头先咧个女人我睇唔到佢名，哇，个女人个名李瑞珍，个处理运输处处长。咁其实咧，我话俾你听，求即系今朝嘅交通情况系简直系业余啊！即系我系冇睇头先，唔系唔睇头先个记者招待会游志可，你睇完仲咧兴。第一件事就系苹果嗰条 feed 咧，你见到陈恒斌喺后边指手画脚先啦，我就唔知点解咧。 佢立法局嘅运输事务委员会 我觉得好靓奇。咁你民主党系即系叫做日抢个头啖汤，就晏昼喺运输处就已经系表达咗诉求啦。咁、但系点解呢单嘢佢又唔喺度，而得陈恒斌喺度咧？即系到底佢系懒唔懒去啊？定还是陈恒斌同处长有特别深嘅交情咧？ 早收三日风啊！ 屌你老尾，就系啦。新闻报道呢头就已经话紧陈恒斌系佢私人通讯咗俾处长，就话处长回复佢咧，听日就有多有多两个收费亭，听日操作啦。屌你老母，即系你民主党咧冇人识嘅，你就喺门口揾个常秘啊嗰啲咁嘅岗位嚟接下信就算捻数噶啦。你而陈恒斌嗰啲早收三日风咧，就可以直接打俾处长嘅。啲乜撚嘢體制嚟嘅咧？呢啲撲你個街，大家都係民選議員。 嗰、那個局長嗰、那個就要政治問責噶嘛，咁就請一堆運房局有冇政治助理啊？係咪？咁政治助理就係喺立法會嗰度，即係看住啲議員，即係並唔俾佢屙尿，要俾佢投埋票先放佢走嗰啲人嚟噶嘛？唔係咩？咁都可以揾到個政治助理，再揾到局長噶嘛？係咪？仲有嗰個咩運輸處長嗰個咩話？ 處理處長 洪瑞珍啊？ 李瑞珍 係咪喺台灣整三文治嗰個啊？ 唔係洪瑞珍就整三文治，李瑞珍就係助理咩咩咩處理運輸處長。但係嗰個有呢個嘴臉咧，老實一出嚟咧，我哋已經係好撚黑我憎啦。點解咧？唔係話佢個樣好似只猩猩 送俾你。 送俾我都唔交叉，唔系呢个问题，而系第一句佢就已经差唔多讲，哦咁唔好意思咯，我唔好意思，屌你老尾，赶唔到飞机，你同我讲句唔好意思啊，打烂咗两包，可唔可以讲唔好意思啊？乜捻嘢都可以唔讲，喂唔好意思，咁咪可以算数嘅咩？喂唔系啩？点解我话呢个运输署系业余呢？佢喺个解释嗰度就系讲一样嘢啫，其实根据咧，我哋运输署内部嘅数据咧，其实今日嘅情况我哋系掌握之中嘅，我哋系意料之内嘅。其实入机场嗰个流量咧冇特别增加或者减少。屌你老味，即系又系讲到一句，唔捻关我事啊！嗱，呢个情况我判断咗噶，不过我判断完，我都依然系要咁做。我系知捻到你条车龙排喺度锦田嘅，你条大榄隧道系应该间封嘅。扑你啊臭街！而家系讲紧 车嘅情况系点样样？其实我真系唔知道，系咪塞到而家？ 唔系塞到而家，系过咗十点就唔塞啦。即系简单嚟讲，系过咗翻工时候咪唔塞咯。但系塞系塞到点捻样咧？你谂下条车龙可以由大榄隧道口塞到去青马收费广场，即系塞晒成条青马大桥啦，跟住塞落去嗰条叫丁九桥啦，一路顶到上成条嘅大榄隧道。咁而屯门咧，一路顶到扫管笏。咁乜嘢？十公里，唔系即 系你只蛋， 唔系个长度系即系个 matrix。你话你冇印象唔紧要，咁你试下压住十零廿公里行，即系你架车系行住十零廿公里，每小时行十公里啦。你即系塞车塞一个钟头九个字咁样样咯。 但系你话头先话系配合呢个港珠澳大桥噶嘛？系咪其实呢段过程入边系有啲漂移嘅作用喺度噶？即系唔系塞咁耐嘅，应该系即系我想讲呢个咧。如果我头先我真系冇睇新闻，因为我唔系揸车嘅人士啦，咁穷卵啊嘛，边有车啫，系咪先？点同阿肥佬嚟咧？系咪？ 屌你！ 咁但系听落个情况之后咧，喂，呢个其实佢哋嘅回应咧，都展示咗呢个政府嘅施政新风咯。系点解咧？首先你头先讲到话，喂，佢哋嘅预料之内，个流量系冇变嘅。如果流量系冇变嘅话，咁而系。原来就发生呢、這、一个即系大塞车嘅情况之后，其实佢间接承认咗，咁啊呢个咪先系人祸咯，系 系， 咁佢肯认呢个第一，第二佢想行出嚟讲 唔好意思啫， 唔好意思，佢话唔好意思，呢样嘢其实喺政府嘅官场入边系一个好高级或者好难得嘅一个认错表达嚟嘅，如果一贯即系好似即系东北三子或者福核案系即系呢啲政府即系讲紧。上个礼拜啦，因为上个礼拜其实我哋做完嗰集节目之后都发生咗好多事啦，系咪？ 已经冇人讲嗰三个字啦。 咁跟住， 不可思议嗰三个字。 系啦，三个字。 龙面龙啊嘛。 咁就喺即系如果用翻即系政府一贯嘅即系梁振英以来处事作风嘅话，佢哋应该点答啊？佢哋话冇， 冇呢件事， 冇塞车啊，冇啊，啲车行塞车嘅意思系啲车停喺度啊嘛，好似你头先咁讲， 拦住拦住， 啲车行紧，因为唔系冇塞车咯，冇塞车，冇事，所以咧我哋。即係做呢件事咧，完全冇政治考慮。我哋背後咧亦都冇完全咧係冇。 阿昌哥有冇發下份工咧？可以去驗證座啊！即係我覺得政府就係缺少你呢一類人才。如果唔係咧，即係我覺得咧係冇可能出現第二次佔中嘅。即係你要加入政府去撩興啲人，等大家咧對呢個佔中第二次佔中有啲心理準備。 有乜所謂啊？咪先地鐵日，就算地鐵日日延遲啊， 係呢啲我冇屌過，屌仆街。 都唔会有啲乜嘢民愤可言㗎啦，係咪先？所以而家要拉，即係将个社会平均化就点样样呢，搭地铁嘅你要延误，揸车嘅 一定要睇齐，你要延误，你都唔可以准时，因为呢个社会呢係做个36唔做个36。 係要将个社会即係平均化嘅，係 好撚公平啦咁样。即係其实呢单嘢点样解读呢，林郑喺元水事件呢係非常之反对佢下属认错。如此可见，你会预示你老细如果喺你认错嘅环境，你系会受到乜嘢嘅批评？即系半句话说，其实系有错认不得，即系呢个姓李嘅，佢样衰唔系罪，佢有错认不得系佢老板嘅罪。即系唔好同我讲林郑同胡苏真系一样，即系唔系我专登去提呢啲嘢，而系话施政作风系一样感觉，但系问题嗰样感觉系会勒庆全香港人。此其一，你此其二。从来呢一啲叫流量嘅嘢呢，你过撚咗个收费广场，你喺东涌嗰度有个即係有个检测站，你数住每个钟头几架车，个流量梗係冇撚变啦。屌你。个问题系平均每一个人由丁九用几多时间去机场㗎嘛。仲未计有啲人唔系去机场嘅呢，原本我系荃湾屯门出荃湾，你要我由扫管忽嗰程塞撚到要过丁九，基本上就係我成个行程嘅三分之二。嗰度我要行一个钟。点解我要行一个钟？因为你啲人入机场咯。我都唔系去机场关我撚事咩？而家个问题冇人睇到喺边㗎喎。而家系你运输处掌握唔到个情况。你觉得佢有严重挤塞，车龙长达十公里，你依然坚持呢一样嘢系必定要上马嘅。你真系与民为敌。林郑上场，运防局第一个大炸弹就是与民为敌，屌你老尾，这个女人真是不忍之所为，都仲未够成件事。好啦，你有没有解决办法的呢？好啦，你原先就说那三条线划死了，没水没电又没收费站，那你现在要开始整，那所以就势必要进行啦这件事，是不是？那你其他那些收费站是不是可以现在投入服务的呢？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开撚晒先？你又不能是开晒它。那我调转头来问啦，你之前嗰三个月，你可唔可以集中啲基建嚟做，做晒嗰其他而家冇用嗰啲收费站啊？你铺捻晒水电，全部十几个收费站可以一次过同一时间运作嘅，你先封呢三个得唔得咧？你又冇捻做。好啦，讲宣传啦，我想问一下，你今日有一次机场一枪？ 哇！真系 好。你又话自己系穷捻啦，冇乜机会搭飞机啦，系嘛？系嘛？我有时去东涌行街嘅，因为嗰度有个 Outlet 买嘢平啊嘛。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咁我都唔系成日入机场啦。咁平均几三四个月都怕入一次嘅。咁你要做宣传，你话俾驾驶人电视听，你嗰程要俾钱，又点熟习嗰、那个俾钱嘅流程？你系咪要用好多时间，要用好多资源话俾驾驶人提醒你准备面对一个咁样嘅程序呢？咁老实实啦，我揸车咁耐，我真係冇收到任何嘅通讯啊、知识啊。你又唔好话俾我听，你刊登咗宪报喎、啊，你刊登咗宪报，我唔知咁，你刊登宪报嚟做乜嘢啫？即系你从来成个政府系冇部门负责去宣传嘅。喂，大佬，唔系发新闻稿嗰种啊，你要系事实上，你要令到每一个人用嗰条干线、用收费广场嘅人知道，你要准备15蚊去俾钱啦、啊。咁你即系话而家嘅情况就系话，好多人塞紧车前边，我行到埋去咧，基本上我唔知道拎15蚊出嚟，咁我就慢慢抄裤袋啦。 而家系咪全部都即系电子俾钱嘅咧？ 啊，唔系，啊未讲呢样嘢，都未闹啊。好啦，咁我唔知要俾15蚊，于是我就行到埋喺收费广场先知，哎呀，需要去揾啦，揾完15蚊又唔知使唔使去找钱啦，咁找完钱我先中 handbrake 要行人。喂，大哥，唔系睇流量啊，而系话你第一架车去到个收费广场，你要做啲咩啊？减速、停低、俾钱、搞高翻个车窗、踩油走，呢个系第一架车。咁你系咪 foresee 第二架车做相同嘅程序呢？错晒。 你第二架车喺第一架车未走之前，你就已经要停喺佢后边。架车走咗，你先要再踩另外一脚油去你前面架车个位，先开始搞低你嘅车窗，先可以俾钱。咁我想问下你，如是者呢个情况，排咗一百架车喺度，排第一百架车系要褪99个位啊，唔使时间噶。你踩一脚油，得下 break， 踩一脚油，得下 break， 唔使时间啊。你将呢样嘢乘十倍，你就会知道条车龙就系长十公里啦。我屌你老咩！你成个运输处系冇人明白呢件事嘅 texture 系乜嘢，本质系咩，个 ton 个 context 系乜嘢？点解走火通道咧，又或者系一个即系学校礼堂咁咧，要开几多道走火门？啲人几时走得晒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精准嘅 science 嚟嘅，唔系睇数据，而系睇 model。唔该，你揾下啲大学，揾人俾啲 model 你参考下。如果喺个收费广场同时间咧，有五百架车喺度等紧。过呢个收费广场嘅时候， 其实运输处冇人识，系咪正常噶？应该系你揾路政处先啱噶。 哎，我唔知啊，你同我搞掂佢啊，因为我税系立俾你噶。 因为从来运输处都系管唔到运输噶啦，喺我哋眼中入边，喂，好多次立法会嘅文件都系讨论过，即系每一次大塞车咧。当年我记得十年八年前咧，即系政府，因为我嗰阵时候仲喺即系比较立法会嘅事务跟得比较多啲啦。咁其实即系运输事务委员会成日都会逼即系。边一次，例如打风冧咗树大塞车又好，跟住因为呢、這、一个即系地铁唔知坏捻咗，跟住就系、是、要即系接驳巴士啊，搞嗰啲又搞到大塞车又好咁样，咁诸如此类，咁都要逼运输署整个报告，报告又整咗出嚟，即系你又个运输署加上立法会咁样有几十页咁样，我交完之后每次都系咁样就算噶啦，系。 即系而最 即系而咁多经验积累咗之后嚟最近 都系咁样样嘅， 不嬲都系咁样噶。你每次跟住观塘线又坏，即系又讲翻地铁啦，咪观塘线又坏，跟住啲人点样要即系点样去安排啲人去搭接驳巴士，跟住啲接驳巴士又同埋即系即系喺个繁忙时间入边，喺即系得一条观塘绕道或者得即系条呢个龙翔道咁样样，你塞住晒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分流啊乜柒嘅措施咁样样？每次都系咁，都系照塞嘅。 即系未讲， 跟住话每次打完风之后又话咩危急应变处理乜柒咁样样，面又系照塞嘅啫，处理完之后都系照塞嘅，每一次都系咁捻样啫嘛，因为塞都唔过半日啊嘛，咁 系，因次次都冇死人咧， 咪就系咁咯，所以不嬲都系咁样样噶嘛。 屌你！ 即系我想睇一个 point 就系话，其实又系咪其实未必系太关林郑事，因为不嬲都系废柴或者冇人识运输嘅知识嘅人喺运输处入边就只不过系 嗱老老实实。即系technically 林郑识唔识处理呢，即系嗰个唔系讨论嘅重点，而系你个马仔知道你唔中意人认错，佢可以话俾你听呢件事我哋预谂咗噶，唔好意思咯。喂，唔见你琴日企喺隧道口做呢个访问，我唔见你陈凡琴日开记者招待话俾记者招待会话俾人听今日要收费，我唔见你琴日开记者招待叫人早啲出门口。点解件事要去到今日四五点嘅时候你先敢做呢？因为出撚咗事啊嘛。点解你出撚咗事先出嚟啊？因为你唔知道会出事囉。 但 你知道出事就琴日做啦。 呢啲官僚嘅做法我可以话俾你听点样应对呢，就係话佢话同你讲嘛，刊登咗宪报嘛，但宪报啲人冇人睇嘛。所以呢个结果就係话呢，佢为咗改善呢有咩方法呢，就係整一个宪报 apps。跟住呢要你 download 个宪报 apps， 跟住呢就好似苹果动咁样呢，随时有乜嘢呢弹啲宪报嗰啲。 唔使㗎，真係唔使㗎。你使返一百几十万落去 Facebook 做 sponsor post， 我肯定每一个香港人都知道。问题就係话你冇一个人去諗啊。即係点解啊，你成班人坐喺度食屎㗎。即係每一个人返工就係营营役役咁按照你嘅护天去執行你每日嘅 daily duty。但係从来都冇人系 provide solution 嘅。香港就是一个咁嘅城市，即系点解人工咁低呢？因为翻工嘅大部分人都系唔系谂 solution 嘅，都系谂紧之前嘅人教我点做，我而家点做，出咗事咩？咁咪按照 Poto 局处理咯，个 Poto 局叫我出报告，咪出报告咯。喂，地铁啊，之前系咁话嘅，我话俾你听，根本系恐袭。喂，下下都信息有问题，个网络有问题，个信号系统有问题，嗰啲嘢我好公道嘅，起码我自己觉得好公道啊。你话系条水管。之前冇整过嗰度突然间爆沟咗，我唔知啊。又或者我之前做年检嘅时候 check 到嗰度冇问题嘅，而家爆沟咗唔关我事啊。吓，按照个 routine， 我哋而家最多咪 check 密啲咯，可以咁讲。但系问题嗰度唔系有嘢冧，而系话突然之间会唔会有黑客攻击呢？即系冇人讲过，讲紧个报告三个月后先出炉，三个月之内，你话地铁系坏咗几次啊？ 之前嗰两个月四五次，次次都去转车站啊，仲要次次都系。 我觉得系调 放工时候、啊， 我觉得系调翻转，系一个呢、這个机制奖励你犯错啊嘛。点解奖励你犯错啊？即系成扎人，你由马时亨数到落去个个，唔会因为呢啲事会有丝毫一条毛会有损失啊嘛。 个捻个都话政治任命，就冇人负政治责任问责下台嘅。第一个系梁锦松。嗰、那个系最正直嘅一个人啦，即系如果喺官里边嘅人，起码佢都知道咩叫廉耻啊！你班狗官有廉耻嘅咩？啊，冚家拎真系，个捻个都皮笑肉不笑咁啊，冻捻住喺度睇住个摄影机啊！对唔住咯，唔好意思，唔系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咯。但系我摆明知塞十公里嘅，你翻唔到工关我捻事啊？你讲飞机关我捻事啊？咪啲记者咪喺机场报咯？你讲唔讲到飞机啊？喂，好问啊，好问、啊，梗系啦，你塞咗个半钟头车嘛，仆街！喂，咁你上唔到飛機系咪要赔钱啊？喂，我觉得呢个好合理㗎喎、啊。唔系话嗰度喂唔关我事啊，路政署冇指示啊，系你啲仆街点解无端白事入机场啫，你返工点解要揸车啫。喂，仲撚兴嘅就系话喂，不如大家即系喺个记者之路，不如大家听日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咁你不如唔好返工啦，吴家铲挑你老尾。系民主党就话喂，可唔可以暂缓呢一个收费方式？喂，好捻多个方法噶，即系而家就系讲解决办法啦。除咗头先就系话你准备好其他收费亭嘅时候，你封咗嗰三条慢慢搞啦。 或者你谂唔到解决方法，你停一停。 你停一停啦，仆街，唔捻紧要啦。翻工嘅时候停一停啦，好唔好啊？即系你假设你由六点，即系你晏昼十二点之前唔搞，你晏昼十二点之后先至搞，咁得唔得啊？你執行到㗎嘛，係烦啲啫，你條數你唔好得人返工嗰啲塞車啊，你老尾。即係嗰啲係好撚着急嘅一样嘢嚟嘅。好撚都係有样嘢叫勤工奖㗎。即係如果我一句迟到呢，我冇咗勤工奖㗎。你知唔知几撚多人根据嗰个勤工奖每个月多几百蚊，过唔到几个月就係冇撚咗几百蚊啦。即係完全唔係急人所急嘅。你唔撚梗係啦，你高即系你新官厚职扑街，你就坐喺个冷气房嗰度嘛？你使乜出去个隧道口嗰度做访问啫？扑街！你做 FaceTime 啦，你去嗰度博乜撚嘢啫？你博张相啫嘛？你不如博 like 啦，柒头！你攞跑啦，咁撚样衰攞跑都冇人睇你啊！扑街！发生咗咁大件事，冇人去问责嘅咩？可以处理运输处处长啊，炒撚咗佢啦！扑街！我真系话俾你听， 抄公务员都烦。 我唔捻理，即个问题唔系话点解塞车，唔系话你会唔会喺短期内揾到解决方案，而系冇人去因循一个就系话，我觉得呢件事一件大件事嚟嘅，我哋认真谂下听日点样有啲咩 contingency。你唔好话俾我听多两个收费亭嘅 contingency， 即系我计啦。嗱，今日佢咧就话好似有六条收紧费，两条就 auto toll。四条就唔系 auto toll， 咁你而家多两条收费嘅话，即系有八条啦，即系增加咗三分一嘅 capacity。咁听日本来十公里条车龙系咪变捻咗七公里咧？减咗三成，咁即系七公里就 OK 啦。你嘅标准就系咁捻样， 有显著嘅进步。 即系今日咧，我测验得廿分，屌听日有三十分，我进步咗50%。 最佳进步奖咯，咪有好啊！ 我就攞最佳进步奖啊！屌你！即系我系唔捻识，我系唔捻识评论啊！你系有好捻多方法谂，例如一样嘢，其实呢一样嘢咧，你唔系琴日 plan 噶，先生阿小姐，你系早半年 plan 噶啦。既然各大隧道都开始收八达通，你可唔可以勉强叫啲人唔好抄散银，亦都唔好收15蚊啊！15蚊系要找足嘅一件事嚟噶，10蚊一张纸就要连一个5蚊银，你冇5蚊银啊，20蚊找5蚊，即系大家都要数钱。咁不如冚捻白啦，行晒八达通啦，你俾个 option 人哋啊。咁而家冇八达通，系咪你谂漏咗啊？系咪呢一样嘢可以喺半年之前谂啊？即系冇人觉得嗰件系一件大家都要处理嘅事，冇所谓啦，塞下啫，大家都要塞噶咯。塞下啦，有鸠佢啦，我哋掌握咗呢个情况啊嘛，枪扑街啫，拎去喂狗就嫌你臭啦，閪臭！ 你咁讲，讲到收钱嘅问题，我就惊，会唔会如果系咁样嘅话，佢就顺势同你讲啊，好提议呢、這个，好啦，我哋日后咧所有咧隧道收费咧都用支付宝。 咁我唔捻知，就算要倾支付宝都系半年前要倾嘅事。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今时今日先谂呢个收费办法，呢个系我最兴嘅地方。嗰件事我哋已经掌握之中。哇！呢句说话真 梗系咧，十年半个月前或者半年前咧，陈凡都未知自己系运房局局长，大佬。 佢个部门冇人做嘢噶，你炒捻晒换我一班新人落去啊！喂，你啲常备就算唔过度都好，好捻多人做嘢噶。你嗰啲捻样， 嗰啲做嘢 唔同 你做嘢啊嘛，系咪先？ 咁呢样嘢即系啱，可能之前嗰班捻样咧，系唔难烧捻晒 proposal。档案法就 佢哋即系而家做嘢嘅意思就系、是、其实即系当初呢、這、一个汤显明系啦廉署即系做嘢已经系即系喺政府入边嘅工作已经即系定下咗个新嘅定义或者即系其实透过佢嘅亲身嘅经历话俾我听。 汤显明咪就系马牛腩咯？ 系真正做嘢咩咧？就要喺 台底啊，系要台底 喺度点啊？因为要怼呢一个茅台系咪？喂！即系成件事讲到尾，又系一啲老生常谈，即系话而家我哋讲政治忠诚度行先，系嘛？实质即系所谓民生或者系一个政府应该做嘅一个功能咧，就行后。而喺呢个赏恶罚善嘅机制入边，就系话你有几能干都好，如果你忠诚度唔够嘅话咧，好似打机咁样，你点够胆派佢喺啲能干嘅职位或者真系解决问题嘅职位上边咧？咁所有嘢都考验咗一个政治忠诚度先嘅时候，而另一方面，我哋嘅民众系一个咩情况呢？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讲啦，喂，医疗问题，因为点解我哋即系睇急症室要排咁耐，冇病房，我哋即系老人家， 但就系大家都唔觉得系一件事咯。即系屌你嗱，呢一样嘢又系啊！嗰日我同你做节目，你先话冇病床咪买咯，去私家医院买咯。你第二日就已经有新闻出嚟啦，即系话个症状有听我哋节目啦。啊，我哋唔系领工，问题就系话呢啲嘢点解唔系一早做呢？因为你从来都唔觉得呢个问题系需要解决噶嘛。 而因为香港 你要俾2000万做到个问题，点解你唔做？点解唔早啲做啫？既然做得到嘅话。你要等件问题出捻咗事啦，要等24个钟头先上到房啦，你要等人屌到你反唇啦，你先去谂办法。 因为亦都即系除咗一个赏恶罚善嘅机制之外，亦都系冇坊间民众，即系我哋嘅 fellow Hong Kong citizens 吓、啊，即系太过和理非啊嘛，唔会因为冇床位即系冲入去私家医院占领病床啊嘛，系咪？即系唔会因为冇地铁搭而你塞咗喺观塘线，你就知道九龙湾就喺个地铁总部，你又冲上去打陈阿马时亨啊嘛，或者你塞车嗰阵时候，你落车你会拆鸠咗去，起啊嗱，起啊嗱，咁样拆鸠晒佢嗰啲收费亭啊嘛，系唔会啊嘛，我哋香港人。呢、这个就系香港民或者我哋即系所谓呢个本土派某啲本土派提倡嘅香港民族嗰、那个民族性，亦都系咁。我唔知道系咪即系我哋要勇武啲啦，即系我亦都唔系咁样去解读呢成个 situation 啦，而系究竟即系又系老问题，就系、是、有几多嘅民生嘅问题，大家系能够可以连结得到落去我哋嘅政制问题嗰度咧？咁呢样嘢即系反谷自省啦。我哋即系唔好话人哋系港珠，我哋问究竟我哋即系同即系我哋嘅市民、我哋嘅群众，究竟系讲到几多，大家明得几多咧？系李兴啊，咁啊点啊？我哋而家就讲一次啦。今日睇个节目吓，咁、啊、但系我哋讲呢啲情况嘅节目入边咧，多数都系即系千零二千个 view 啦。咁千零二千个 view 唔系少嘅，而且个系咪先系嘛？都有好多即系网友听众。 屌！我真系有少少头晕，扑街，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